见我哭泣，装作漠不关心你，不愿想起你，怪自己没勇气。心痛到无法呼吸，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坚强的理由，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，告诉我星空在哪头，那里是否有尽头。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。